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闺女之歌由方初善所演唱，接下来是两位哈萨克族的歌唱家演唱的作品，分别是阿依穆尼莎尼亚兹演唱的《我的花儿》、《美丽的姑娘》，以及哈米提斯哈克演唱的《沃伊阔克》和《阿赫尔克里木》。 Come on. adamın sulluğun minnayta yün üstünde. Dürya köyedek şeymin duman aygıt, oy gıyga kuk, oy kükümü kırmay, jastığı dövren ötesay. Sol kızga bir görgünün bolğan qaşıqal Söylesip dildi suda kümüldaşıp süymeydi Sulu kızdı kanday adam kurganda Tuğan ayday nurun şaşıp ay gök Oy gıyga kuk, oy kököm apırmay Jastığı dövren ötesay Oy kököm apırmay, jastığı dövren ötesay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歌唱家所演唱的一组作品，接下来请听蒙古族歌唱家宝音德利格所演唱的《公社的牧群和辽阔的草原》。 Hey!

Thank you.